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 市政府举行国庆招待会。 旅游部门预计11期间全市重点景区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 本市推出上百项文化活动，让民众尽享国庆欢乐。 东坝地区将通2条地铁，3号线一期、12号线计划2020年通车。 14种不合格食品全市下架，涉及多款干果类食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鲜花敬英雄，浩气存天地。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约3000名首都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列队肃立。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士、老同志，有光荣的烈士亲属，有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00多位县委书记，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10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现场各界代表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结束，少年儿童们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高举右手旗帜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紧随其后，直接登上纪念碑最上层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 昨天是我国第2个法定烈士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众多学生和各界群众，他们在这里缅怀先烈，祭奠英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74岁的于海燕老人已经是第3次来抗战馆参观，他说每次来感觉都不一样。 我觉得张自忠将军特别了不起，他那张照片在那儿，军人的那种坦然正气，两个眼睛放着光芒，那个英气特别棒，抵抗侵略取得胜利，给中国人长了志气，特别感动。 在展览现场，市民吴富春拿着照相机不停地拍图片和文字介绍。 特别感动，我几次大的战役的图片展，当时的这些革命先烈没有自己的生死观念，尽管我这个年龄了哈，就是说从我这开始吧，教育后边的子女们啊，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参观展览后，北京二中分校的学生田雪云最感动的就是先烈们忘我的精神。 他们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国家和自己的战友，而不是自己。 80多岁的齐一任老人参观完展览后特别激动，他告诉记者，爱国教育是永远不过时的话题，而烈士纪念日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日。 先烈们给我们打下来这个好的江山，我们老百姓过下好日子，实在是感谢这些英雄们，谢谢他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这美好时节，港澳台侨同胞、在京侨资企业家代表昨天欢聚市政府国庆招待会，同全市各族人民一道热烈庆祝伟大祖国66华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郭金龙、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招待会。王安顺在致辞中说，当前首都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要按照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广大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是中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坚持为侨服务，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推动侨胞事业与首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今天早上6:10，在武警军乐团演奏的国歌声中，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早上6:10，五星红旗伴随着国旗和朝阳在天安门广场上缓缓升起。国旗升起后，成千上万的鸽子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展翅高飞，预示着和平和安详。北京天气预报有8级大风，现在风已经刮起来，而且昨晚刚下过雨，广场上寒意十足，但是丝毫挡不住人们观看升旗的热情。有些游客彻夜等待，有些更是刚从外地赶来，还带着行李就来到广场，就是为了观看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一幕。人们拿着小国旗或者拿着手机以及自拍杆在天安门广场上留影，而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也是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旗杆南侧是巨型的大花篮，鲜红的底座和红旗相互辉映，再往南是长城造型的百花，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还环绕着苍松和鲜花，广场两侧的花柱上有和平鸽的造型，五颜六色，非常喜庆。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前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今天，当五星红旗又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伟大的祖国迎来了自己的66岁生日。向着我们既定的目标继续前进，需要高扬信念的风帆，保持实干的韧劲儿。无论前进道路上还有多少艰难与挑战，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意气风发地开创新的时代伟业。 北京各火车站昨天迎来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高峰。截至昨天上午10点，国庆假期前两天的车票已经所剩无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由于南站候车大厅人太多，回山东的大学生小孙和同学只好坐在检票口外的地上等待乘车。 人比较多。 那你们回来的返程票买好了？ 买好了，当时一起买的，不然就买不上了。 北京南站新闻发言人梁兆玉告诉记者， 9月30号下午15点以后，是这个10月1号中午12点以前，这个是北京南站客流双向激增，届时呢将形成客流的高峰。 梁兆玉表示，南站在京沪线和京津城际线满途运行的基础上，又增开了13列高铁。不过在30号上午10点左右，车站广播就传来了这样的通知： 北京南站18列车车票只剩去了天津西城际列车车票，其高铁列车车票沿线各站全部发售完毕。 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北京西站。记者查询发现，30号和1号西站开往石家庄、西安、兰州、成都、昆明等旅游城市的车票也全都售罄。北京西站相关负责人宋婷婷介绍， 我们预测呢高峰日会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呢超过22万人。我们在站内的候车区、售票厅都设置了服务台，方便旅客呢随时咨询。 铁路部门提示，最近两天乘车旅客激增，最好比平时多提前1个小时到达车站取票候车，如果耽误了乘车，请及早办理改签。 改签呢以当日的列车同方向，以我们车站有票的情况下能给您进行一次改签。 今年国庆黄金周，北京在国内旅游城市中的吸引力依然名列前茅。旅游部门预计，11期间外地游客和本市居民出行重合，全市重点景区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11假期一直是北京全年旅游客流高峰，也是外地游客来京的集中时段。天坛公园党委副书记董亚丽说， 往常以我们的经验，10月1号就是早晨起来，有些游客去观看升旗，然后这些游客就近上午可能会有一个短时的一个相对人员比较多，一般的来讲应该在2号、3号、4号的上午都有可能人员会相对多一点。 天坛、故宫、八达岭、颐和园、香山是每年十一游人最多的几家景区，不仅景区内人潮涌动，景区周边的道路也会出现拥堵。八达岭长城景区在假日将采取单向人流疏导措施。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副主任张立金说， 游客主要在三四五六这几天形成一个高峰，再一个就是每天的十点到两点钟，这是一个高峰，这也建议大家错峰。 另外，从北京旅游网电子票销售和往年使用情况来看，也可以预测哪些景区游人较多。北京旅游网肖思雨说， 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个欢乐谷比较火的，凤凰岭比较多的，还有圆明园，然后其次呢就是那个黄花城、水长城那边的人也非常多。 重点景区的拥堵指数，游客可以通过北京旅游网和官方 APP 查询，每小时更新一次。根据最新核算的景区瞬时最大承载量，游客过多超出承载量时，将采取暂缓售票等限流措施。 节日期间，到公园里观鲜花、赏美景，和家人朋友共享天伦，其乐融融，成为不少市民的首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北海公园，刚刚开放的第四届北京开封菊花文化节就吸引了不少市民的脚步。除了旅游团队，前来逛公园的或是情侣、夫妇二人，或是一家三口。张兆成老先生和老伴一起来到这里赏菊花。 北京公园上比较吸引我的就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这些传统古建、历史名园。 和老伴一起出来的时候，这种心情是不是也很重要？ 对，也相当好，这样家庭呢比较和睦，在一块呢感觉其乐融融。 刘淑金大妈与女儿在菊花旁一边观赏一边品评， 心情特别好，特别高兴，就是乐意跟着孩子出来转转看看。 张静心目中度过假日的首选方法就是和家人一起去看大千世界。 我觉得就是带着全家去一些风景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特色的，能让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丰富一下我们的假期生活。 十一七天假期，和家人一起去逛逛公园吧。市属公园今年新开放了一批唐楼、谢斋等多种形式的园内古建，像陶然亭公园的慈悲庵、云慧楼、清音阁、香山公园致远斋、运勤斋、北海公园碧海楼等。而且这些新近开放的古建中都安排了不同的展览，非常值得观赏。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市文化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十一长假期间，全市75家专业演出场馆将举办166台、616场文艺演出。同时，全市将开展文艺演出、公益讲座、展览展示、图书服务、惠民公益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139项。市民除了可以观看身边的文艺演出之外，还可以前往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众多分会场，体验2015金秋文物艺术品拍卖月、国粹院艺术品文玩嘉年华、五棵松体育文化消费季等多项文化消费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物局昨天公布了十一假期全市博物馆将推出的展览清单。北京地区35家博物馆共推出近70项文化活动供市民选择，市民可以在博物馆里感受丰富多彩的文博盛宴。市民可以登录北京文博网、首都之窗或北京网查询相关展讯。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故宫整体改造完成后的午门及东西燕翅楼展厅将在10月10号首次亮相。这个2800平方米的展厅是目前故宫最大的展厅，将展出包括500多件文物的清代万寿庆典展，展览将一直展出到2016年1月10号。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国庆节期间，中国园林博物馆将照常向市民开放，10月5号星期一也照常开馆。节日期间，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山居雅集文化活动，市民到馆将免费参与多项茶主题文化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正在举行的北京798艺术节昨天启动了贵阳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周，向观众展现贵州味道和民族艺术。本次艺术周将展示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展、贵州中国水墨玉等展览，展出时间共7天。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记者从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十一节日期间，全市应急送电服务24小时开通。市民家中如果因为没有及时买电导致停电，可以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申请应急送电服务。智能电表用户可以拨打95598申请远程应急送电服务。 电力公司将先行下发30块钱的预付电费。 另据报道，十一长假期间，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将不安排计划停水，暂停周期换表工作，保证用户正常用水。市民如果遇到用水问题，可以拨打自来水集团客服中心电话96116。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一期间，北京各大医院的急诊24小时开放，一些医院节日期间门诊不停，但开放的科室比平时有所减少。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从市消防局了解到，今年十一期间，市消防总队和各支队将建立两级全勤指挥部，实行双岗双班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待命出发，保障首都消防安全。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外出前关闭家中燃气阀门、灶具开关、电器开关，驾车出游提前对车辆进行维修保养，进入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厅、影院等场所时，应注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熟悉逃生线路。 据北京日报报道，铁科院网站昨天发布了地铁3号线1期和12号线的环评报告书，这两条线路的走向和设站情况也有了眉目。根据规划，3号线和12号线都是北部地区东西走向的线路，织密北部路网的同时，也都经过东坝地区。按计划，3号线1期和12号线年底开工，2020年建成通车。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宣布，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纳入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增定点医疗机构之列，成为天通苑地区首家医保定点的大型综合医院。同时，位于回龙观的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也纳入了医保定点医院。 新闻广播消息，央行和银监会昨天下发通知，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对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5%。不过北京不在此列，首套房首付仍为30%。 新闻广播消息，市食药监局昨天公布节前最后一批食品下架黑名单，14批不合格食品中，过氧化值和酸价超标仍是不合格的主要原因。这些不合格食品都是干果类食品，有花生、瓜子、蚕豆等。记者还发现，这次下架的食品大多数来自超市发、金客隆、顺天府、永辉、华冠、乐天这些市民熟悉的超市，所以在大超市购买食品也得留个心眼儿。详细的食品下架名单，市民可以登录市食药监局的网站查询。 今年6月23号，一家为智能硬件创业者和企业提供快速打样协同服务的敏捷制造工厂，悄然在中关村西区的一座办公楼里诞生。这家诞生在办公楼里的工厂规模不大，只有1000平方米，但是它却解决了困扰中关村智能硬件产业发展多年的一个大问题。它可以在3到5天内为客户做出样品机，这比原来到深圳去做节省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写字楼里的圆梦工厂。 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厂董事长程静是著名的纽曼科技的创始人，在20多年的创业过程中，他深知智能硬件从设计蓝图到样品机制造的重要性。他也和许多中关村智能硬件研发人员和企业一样，深受不断往返北京深圳之苦，这也成了他创办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厂的原动力。 在这3个月来中呢，我们做的这个服务量敏捷制造这个层面大概有70多个，另外围绕着这个智能硬件型的企业的那个重服的这个层面大概有个30-40个。 从事 3D 打印技术研发的乐轩瑞兰公司是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厂的首批客户，经理金石飞说， 我们技术上就储备比较领先，有6到8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时间都花在这个打印上面了，就是打印电路板硬件这块的话，那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个6到8个月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势可能就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就这方面还是很感谢梦工厂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 加伯斯公司研制的智能电动摩托车由1000多个零部件组成，其中的很多零部件都需要在不同的工厂反复的调试。技术负责人朱方池说，如果按照原来的方式组织研发，那新车不知道哪年才能生产出来，而现在他们得到了一站式服务。 来到云岩梦工厂之后，就发现他们这里呢，我可以很放心的看着他们做，他们给我提供一个供应链或者说一个完整的一个资源搭配，我这样我就不要全国各地去跑，去找工厂呀，去组织生产资源啊，这种东西都不需要了。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宣红表示，中关村智能硬件梦工厂为智能硬件创业者和企业节省的不仅是时间和金钱，它对中关村智能硬件产业整体发展也是有价值的。 目前啊，大家都注意到这个互联网的巨头们呢，都在纷纷的接触智能硬件。面向未来的北京，除了有软件之外呢，我们呢在智能硬件方面也是我们今后中关村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领域。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6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五六级，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9到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去太庙赏油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酒、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特别报道国庆万花筒，今天讲述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的故事。助残券换成助残卡，补贴延迟发放谁来管？下面是详细报道。 国庆万花筒， 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十一黄金周第一天。新闻热线全体编辑记者首先祝各位听众节日快乐。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国庆特别报道国庆万花筒，通过寻访那些与国庆有关的物件，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北京300,000居民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国歌声中，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电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定格在一根22.5米的白色旗杆上。那么，当时这根见证新中国成立的旗杆，如今在哪里？这根旗杆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在国庆66周年之际，寻访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旗杆，请听报道。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时刻里，有五位京城供水人更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这五人都是当时北平自来水公司的员工。北京自来水博物馆工作人员马素华介绍， 1949年的春天，北平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了一项光荣任务，制作开国大典用的国旗旗杆。当时北平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要想在京城找到一根很长的旗杆，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自来水公司有水管，由四根钢管连接起来的，高度是22.5米。 如今，这根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旗杆静静地伫立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花园中。博物馆工作人员安利说， 这么重要的一件新中国这成立的一个见证，馆领导非常重视，按着原来的这个形状给它树立起来。后面是那个血肉长城一个大的那个雕塑，周围的松树啊显得非常庄严庄重。 其实，在1991年到2011年的20年间，旗杆都被安置在国家博物馆位于顺义的库房中，无缘与参观者见面。在2011年建党90周年时，才又在博物馆西大门外树立了起来。如今，国家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也有不少人希望来此一睹旗杆的风采。 当时中国制造这么一根旗杆都这么的困难，所以看看咱们现在眼下的生活，咱们的祖国一天天变得强大，还是挺感慨的。 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里也成为了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经常有小学生啊、团员、青年啊来这做一些入团仪式啊、入队仪式、党成立的纪念日啊，就包括建国纪念日啊，都有来人来搞活动。 家住丰台区新村街道的张先生是一位残疾人，一直领取街道发放的助残券。今年7月开始，北京市规划将助残券改为助残卡，助残补贴直接发放到卡里，但是8月至今的助残补贴却一直没有发下来。 8月份呢，把那个1至7月份的发了，完了这个8月份和9月份的代金券呢，到现在也没有发。 北京市残疾人护理补贴暂行办法规定，残疾人补贴所需资金是由区县财政负担的，区县财政和残联共同协商预算的安排和发放的方式，来确保补贴能够及时足额发放到位。热线编辑联系了丰台区残联工作人员表示，残疾人补贴是由区财政部门直接拨给街道，具体发放时间还要根据各街道情况协调安排。 钱都是财政走到街道的，咱们残联见不着这个钱。你打新村街道的办事处那个电话，你他那个这个钱是我们年初已经拨到位了，这个钱是他负责发的，他为什么没发我们这儿现在不太清楚。 新村街道办事处残联的工作人员回应，残疾人补贴确实是已经发到了街道办事处，具体发放要等到十一假期之后。 现在是有这个钱的，只不过是暂时没发，是吗？ 对对对，然后过完十一之后回来就发了。因为财政局拨款你要报计划，没有计划人家不给你那什么，所以说钱拨下来但你不能动。去这刚通知，我们就只能下月才能发。咱们不一直说咱那个助残券也要变卡吗？但不是一直都没弄吗？所以呢，咱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变卡。你说一下给你发过去了，到时候变成卡，你怎么弄啊？所以他现在就等着去这通知，我们就他说发到几个月，我们就发哪呀？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路况方面，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在线交易，安全有我。 用农行 K 码支付，凭农行卡及有效手机号即可获取动态码，轻松完成在线支付。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世界风云尽收眼底；在清晨，动态生活一一展现。AM 828 FM 100.6，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大视野。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大视野，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住房公积金将全面推行异地贷款业务。 广西柳城县发生17起快递包裹爆炸事件，已经造成7人死亡。 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首次空袭。 中国高铁建设团。